他今天真的很想羞辱雷蒙，看看他失落的表情，看看他后悔痛苦的样子。可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雷蒙没有流露出他想象中的表情，甚至半点难受都没有，这让他很不舒服。想上前挑衅，可看到秦锦城的时候又根本不敢上前。江哲、周雨潮等人可能跟他有差不多的情绪。周雨潮每次看到雷蒙的时候，眼底都是放光的，没有掩饰地流露出自己的贪恋。可是今天他却不敢。 安总，我在鸿雁楼包了个房间，我们大家过去庆祝庆祝。 周雨潮呵呵地上前笑着说道，微弯的腰显得一脸的恭敬。要知道他这种人在圈子里一直被这些少爷们不齿，几乎没人带他玩。这回因为雷蒙的事儿，没想到被这些少爷们主动找上门了，他可不得好好的利用起这次机会吗？安哲臣虽然跟周雨潮合作，可不代表他看得起他。要不是手上的流动资金都被南城的项目给套牢了，燕郊这边的事儿他根本用不上从外面筹措资金。 不用了，你们去吧，我有点累，先回去了。 安哲臣冷扫了江哲一眼，转身上了自己的车。江哲不屑地看了一眼周雨潮，拉过郭杰也往自己的停车的地方走。周雨潮被搞得很没面子，骂骂咧咧地说道， 都他妈装什么装，谁比谁清高多少，还不是要靠老子偷钱，惹急了老子不干了，让你们赔的妈都不认识。 雷蒙见秦锦城上车，主动伸手过去握住了他的手，说道， 陈哥哥，想请我吃什么啊？ 不请了，回家你做我吃。 这是生气指使他来了？见雷蒙好半天没说话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 我想过了，既然我们落选了，肯定会损失很大的一笔钱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得节约一点，以后出去吃饭的活动取消。 这是要长期压榨他的意思吗？凭什么？雷蒙侧过身，目光不怀好意地扫了秦总一眼，突然弯着眼角凑到人跟前说道， 媳妇儿，只要你以后肯乖乖躺下，别说一顿饭，就是做一辈子饭我也乐意啊。 雷蒙，你找抽吧。 哼，不行是吧？那做饭免谈，我又不是你们家保姆。 秦总逆看他一眼，转过头不说话了，目光深沉微垂，也不知道在算计着什么。不过以雷少爷的经验来看，不是什么好事儿。突然秦锦城抬手，雷蒙还以为这货要抽他，一言不合就家暴的那种。不过事实证明他想多了，秦锦城的手举过他的头顶，在车顶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 给你的，看看喜不喜欢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送礼吗？雷蒙被秦总操作给搞得懵逼了，他们刚刚难道不是在吵架吗？都没有吵出结果来就拿出礼物来送他，几个意思？哄他吗？秦总好高明的手段，哄人的态度这么生硬，真的好吗？连句软话都不知道说，雷少爷不打算买账。 别以为送个礼物给我，我就同意乖乖回家做饭了。 秦锦城没理他，抬着下巴指了指盒子，说道， 打开看看。 雷蒙在他的注视的目光中也有些好奇盒子里面的东西，动手掂了掂，这个分量还不算轻， 看来肯定不是戒指、项链之类的东西。那会是什么呢？瞧这盒子。雷蒙目光一凝，该不会是……他伸手打开盒子，哈哈，果然是手表。雷蒙嘴角扬起花来，目光灼然地盯着秦锦城，哪里还有刚刚半分的凶神恶煞呢？秦锦城微扬着下巴说道， 上回见你喜欢便买了，喜欢吗？ 先不说我喜不喜欢，我怎么记得你手腕上戴着同样一块呢？ 雷蒙上扬着嘴角，伸手撸开了秦总的衣袖，跟他手上同系列的腕表清晰地出现在了视线里。雷蒙抬眸对上秦锦城的眼睛，秦锦城也看着他，浓黑深沉的目光半眯着。 怎么着，不喜欢？ 情侣表，我怎么会不喜欢？喜欢死了。 雷蒙把手表从盒子里拿出来，小心翼翼地递给了秦锦城。秦锦城嘴角微扬，抓过雷蒙的手腕，就把手表给扣了上去。戴好之后，他的手也没有挪开来，就这么抓着雷蒙的手腕的动作，把他往自己的方向带了一下。 收了我的东西，现在可是我的人了。雷少爷以后乖一点，知道吗？ 秦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中二期的熊孩子？天天用这副口吻哄着我，你不累吗？ 秦锦城伸手在他腰上掐了一把。 难道你不是啊？ 雷少爷可比中二期的熊孩子无法无天呢，一般人还真是降不住他。不过眼前的男人，貌似可以。谁让他长了张让他满意的面孔呢？雷蒙没有回答秦锦城的问题，而是凑过去细细地描绘起男人的唇，有一种程哥哥，你要一直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我保证乖死你。那话音一落，他的热吻便缠上来。秦锦城灵活地避开他的进攻，反客为主地扣住他的后脑勺，加深了这个吻。雷蒙有些不管不顾，手探过去伸进了秦总衣服的下摆，无法无天地四处点火。秦总的理智尚存，这可是在车里，前排就是刘琴。抽出一只手按下前后排的挡板，收回来的时候顺势就扣住雷蒙作乱的手，食指紧扣，狠狠地压在身侧。雷蒙从秦总的深吻中退出来，沿着他线条优美的手臂肌肤一路下行，看到了两人紧扣在一起的双手，掌心相对，手腕紧挨着手腕，两只相似的手表撞在一起，亲密无间。为什么只是相似而非是一模一样呢？ 不是同款吗？ 是同款，你这个是升级款。 秦总缺钱啊，为什么不肯把自己的也一块升级了？ 秦锦城眉峰微蹙。 时间来不及，这手表是特别定制的，材料都得提前半年预定，制作过程起码超过三个月。 等会儿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这只手表也是你半年前预定的？ 嗯。 秦锦城的目光闪了闪，他没想到雷少爷这么敏感，很快便抓住了他话中的重点。雷蒙侧身离开跟秦锦城亲密抱在一处的位置，微微的冷哼。 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跟秦总认识也就半年多的时间。 的确是这样的，所以 你是从见到我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，那个时候就惦记着给我送礼物。 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这心里跟倒了一桶寒冰进去似的，拔凉拔凉的疼。秦锦城没想到雷猛会这么想，一脸惊诧地盯着他，半晌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解释。 雷少爷，你脸呢？ 哦，原来不是啊，那这表，等会儿，它其实是你自己给自己预定的升级款吧？ 雷猛惊讶地张大嘴，这个结果比起之前的猜测要让他舒服不少，可怎么觉得还是那么的不对味儿呢？秦锦城叹了一口气， 他现在是你的了，我送你的。 他眼神真诚，像是在说，你为什么要那么聪明，你就不能什么也别想，就当作他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就够了吗？雷蒙有些挫败，抬手揉了揉额头说道， 我跟你换，我要用你救的。 雷蒙， 我没生气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当初喜欢的也是你手上那块，不是吗？ 别惹我生气，我说送你的就是送你的，而且我不打算再去预定一块，你明白吗？ 老子不明白，秦锦城你…… 雷猛的话没说完就被秦锦城扯进怀里，扣住后脑勺凶狠地亲了下来。